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。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，祝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，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，彩虹为证千古不变，我要高歌为生命喜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，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，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，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，彩虹为证千古不变，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，诉说。